为了实现目标，市教委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防近视控肥胖工作方案。市教委表示，本市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管理，重点督促建立健全北京市中小学校防近视控肥胖工作的体系，深入探索科学有效的干预体系。据介绍，本市还将开展小学一年级新生健康管理工作，策划制作小学新生家长健康必读、家庭护眼按摩操挂图、眼保健操图解等健康相关材料，引导家长参加学生健康管理和疾病防控工作，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干眼症不再是成年人的专利，干眼症也被称为角膜炎干燥症，它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眼液蒸发过快过多、泪液成分异常等因素导致泪膜的稳定性降低，从而出现的眼部不适、眼表病变。干眼症的典型症状包括眼睛干涩、疲劳、异物感，还会出现畏光、怕风、刺痛、眼痒、灼热感、酸胀感等等。严重者会出现眼睑红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上皮脱落，甚至角膜溃疡感染，导致睁眼困难、视力下降等。专家表示，传统观念认为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临床上对成年人干眼症的关注较多，而往往忽略了儿童也会受到干眼症的侵扰。事实上，由于儿童不当用眼，加之他们的表达能力弱、检查配合度低，人们对儿童干眼症的发病因素认识不足，致使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类似于成年人干眼症的临床表现。一些患儿还伴有眼睛痛痒、红肿，甚至是视力波动等症状，与过敏性结膜炎症状极为相似，容易出现误诊、漏诊。这份暑期安全攻略请收好。进入暑期，教育部门提醒，安全的假期才是快乐的假期，家长要在做好防疫卫生的基础之上，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交通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家长要关注疫情实时动态，获取权威信息，自觉做好各项防控措施，少带孩子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尽量做到无必须不社交，引导孩子讲卫生，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不共用毛巾、杯子等物品，不随意用手揉眼睛。假期仍然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控制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制食品，少吃冰冻饮食，不暴饮暴食，预防夏季胃肠道疾病。对于学龄前儿童，孩子应该时刻在家长的视线与监管的范围之内，不把孩子单独留在室内和车内，不让孩子在无成人陪同的情况下外出活动，不让孩子独自或结伴到马路边、水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玩耍。家中的阳台、平台要做好安全防护，教育孩子不向楼下抛物，不攀爬阳台、门窗等高处，将家中的药物、刀具等物品保管好，不让孩子随意触碰。小马宝莉中文版舞台剧《有意的皇冠》，有意公主紫月接到了宇宙公主下达的新命令，举办属于她的皇家舞会庆典。这场舞会需要代表小马谷真正的精神，同时还需要让所有的小马像紫月一样交到新的伙伴，这将成为紫月身为有意公主的传承。想想看，一切是多么的让人紧张又兴奋呢？一筹莫展的紫月决定去求助她的好朋友们，碧琪、珍奇、柔柔、云宝、苹果、嘉尔，当然还有他的好伙伴穗龙，纷纷贡献了自己的想法。这时紫月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里面是一顶华丽的皇冠。这顶皇冠从哪儿来？谁送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一个个谜团萦绕在小伙伴的头顶，而巨大的阴谋正在向他们悄悄靠拢。小马宝莉中文版舞台剧《有意的皇冠》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期双减政策的出台引起了各方关注，双减政策直接限制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规模，缩减了学生进行课外培训的时长，同时给予学生在校内学习的自由度和宽松度。那么双减政策如何真正见效？为什么说守住课堂就是守住教学教育质量的底线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一份双减政策的文件呢，是引起了各方的热议啊。说到这个双减呢，一方面是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外一个方面啊，是要减轻校外培训的负担。那么楚老师，您觉得为什么会出台这个双减政策啊？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目前我们教育上的哪些不良风气呢？ 这个双减政策呢，事实上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最关键的呢，是我们当下的学生的负担确实太重，导致了我们学生的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心理也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很难正常的成长发展，自主性不足，被动性很强，这样下去呢，对未来一代人的成长发展呢，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多年以来，我们都在致力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可是总体上来说呢，我们的学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在最近这些年呢，还有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在新的情况下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是的，其实在这个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啊，相关文件呢就已经指出了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长有很多的焦虑的情绪啊，中小学生他们的课业负担或者说是压力太重，而且呢存在着教育短视化、功利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呢，我们看到校外机构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在户外的广告屏能够在很多地方看到线上培训或者是校外培训的这样的大幅的广告。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特别突出，大家也说呀，这个教育应该说是一个良心行业，但是呢也变成了一个逐利的产业。那么楚老师，您觉得校外培训机构啊，存在着哪些问题？那么双减政策之后啊，校外培训行业是会彻底的凉了吗？ 校外培训机构呢，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呢，当这个校外培训机构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课程来获得它的收益，并且的通过教学来获得它的回报进行这个运转的时候，它可能它跟教育的还有比较大的相关性。但是当它成为一个资本运作的平台的时候，那不同机构呢就会相互竞争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这个它的价值取向呢就转向以这个获利为主要的目标，而不是以育人为主要的这个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它就会变质。那么事实上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很多的培训机构啊，它成了一个融资的平台，成了一个资本角逐的一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脱离了教育基本价值取向，就会把学生参加培训，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培训机构作为一个逐利的手段。那么家长和孩子呢，都成为培训机构的逐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异化为跟教育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培训机构呢就背离了教育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背离了教育的规律，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所以这次治理呢，事实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尽可能的让这个学校内部的教育呢承担责任，担当起教育的这样一个责任，让校外培训呢能够冷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校外培训行业是不是彻底凉了呢？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能有点过。事实上呢，只要校外培训它的定位发生变化， 从培训者转为教育者，从这个一个逐利的机构转化为改进的机构，就是在它的这个内容啊、数量啊各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它还是可以回归到教育的一个改进者这样一个定位。那么如果是这种定位回归了呢，培训机构依然还能够发挥教育的作用，并不能够简单的说是彻底凉了。 嗯，是的。那么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呀，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啊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就说了，家长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会给孩子报很多的培训班。嗯，还有人说呀，虽然说现在我们都在治理校外的这个培训哈，但是呢，哎，现在的这个校外培训啊又换了一个样子出现。比如说呢，像这种一对一的啊私教课，它的费用啊比原来的这个校外培训还要贵，而且呢费用还在上涨，这个可怎么办啊？也有人觉得呢，这一次的双减政策特别好啊，那么不管是从教学还是到未来的考试，都会迎来一个里程碑式的革命，非常的期待啊。那么还有人说呢，现在学科类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呢，受到监管比较严格，那么未来呢可能素质类的兴趣类的培训的春天啊就要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啊对双减政策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楚老师，您怎么看大家对于双减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啊？那么双减政策这样的一个指导下，您觉得未来校外培训机构还会怎么样的继续发展呢？ 由于不同的人他的认知啊，他的经验，他的判断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呢是很正常的。在这次双减政策文本出现以后，肯定是对现有的培训机构是一种抑制，对培训机构的这个资金投入也会相应的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社会要做适当的调整。那么这些各种舆论呢，事实上我觉得只是这种调整过程当中的各自发表的意见。对于在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我们要从多个方面去看它。一个方面，可能它对教育、对学校有绑架，对教育干扰，对一些学生的负担的加重呢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社会主体，它又接纳了一些就业的，又是一个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多面的角度看呢，校外培训机构说要转型是必然的。这个转型呢，我认为主要的方向就是要转向学习的服务，为这种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减少学科培训的内容，增加学生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的服务。事实上呢，在多年以前呢，我就跟这些做培训机构的一些管理者就说，我说你们如果仅仅盯着分数就没有未来，一定要找到自己独特的内容的，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方向去做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我觉得也很经典哈。他说，如果我们不盯着分数，我们就没有现在。事实上呢，这很多培训机构在这些年呢，主要是通过提高分数获得自己的获利空间，然后相互比拼，通过谁提高分数更有效来获得跟这个同行的这个相对优势。那么这种一比拼呢，事实上就恶化了整个的环境。那么接下来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呢，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就必须在怎么样满足学生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上面去想点子，去想办法，才可能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的方向，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嗯，是的。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双减政策提出呢，在校内要全面减压孩子的作业量和作业时长。但是我们也发现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孩子觉得作业特别多啊，每天写到10点，写到11点还写不完。那么家长就期盼着啊，这个作业能少一点。可是还有一些学校呢，可能就没有给孩子留什么作业， 这会儿呢，家长也非常的担心，就觉得哎呀，没有作业，那我的孩子学业成绩会不会落下呀？所以就特别的着急啊，到处去给孩子找作业来写，所以出现这样的两种极端的情况。那么您觉得关于校内的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长，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两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政策倡导跟实际落地实施之间应该怎么样有效的衔接和匹配呢？ 实际上多年以来呢，我们政府都强调这个对中小学作业，特别是对低年级的作业应该是限定，然后这个政策呢应该是从2013年2014年出来以后呢，效果并不理想。不理想的原因呢，我当时在有媒体问我怎么去执行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应该是怎么去操作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可能对现在依然有效的话，就是作业的最终决定权应该是在教师。为什么呢？只有教师才能够了解他所面对的学生的学业的状况，哪些需要练习，哪些不需要练习。但是呢，教师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被学业成绩绑架，就希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呢，他超额了超量的布置作业。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个矛盾，这作业的布置作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肯定是学生的学习状况。所谓众口难调啊，不同的学生他学习状况不一样，那么他应该布置的作业量是不一样，而且布置作业的内容也是有差异的，这样才能够解决这问题。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就应该清楚应该是怎么去布置作业，布置作业的主体应该是谁，怎么样让这个布置作业本身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发展，而不是根据一个对所有学生好像是相同口径相同数量的这样一个作业布置原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是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通过专业的方式解决专业问题，而不能简单的靠一刀切的指令来解决问题。 是的，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还存在着一个比较困扰家长的，就是接孩子放学的问题啊。此前呢都是3:30啊，甚至有的是上午上学，下午可能就要放假了，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家长觉得比较为难。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陆续尝试着开设暑期托管班啊，也开设这个课后的托管服务等等。在这次的双减政策当中也提到了学校应该提供延时的托管服务。那么也提到了呢，要安排老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同时呢，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呀，就包括这个托管班的时间是不能讲新课的。那么您觉得学校的这种课后服务啊、延时托管啊等等啊，提供的这些服务是不是仅限于看护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延时服务，怎么样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兴趣的发展呢？ 你提的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讲的学生不同层级的需求，或者是家长的需求。那么家长因为上班不能够来接孩子，这个是给家长的需求，事实上它不是学生的需求。而学校工作呢，肯定要把学生的需求放在更高位置。那么学生的需求最重要的是他的成长和发展。托管服务呢，依据的家长的需求只是一个间接外在的需求，或者是一个低层次的需求。因为托管相对于教育教学，相对于成长发展来说，它的层级呢是一个低层次的需求，而学生的成长发展呢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或者是要更多的专业来实现的需求，更多的专业的资源来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特别是对家长不同层级的家长、不同需求的家长吧。比方讲，有的家长他确实需要这种托管，而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比方讲3年级以上的家长，他是不是要孩子参加这个延时服务呢？可能就不一样了。他的孩子的自主活动、自我保护或者各方面能力就更加增强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这个在国际上呢，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中小学生呢，放学都是自己回家，没有必要要家长来接。 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多高中的学生到早晚放学啊，还要家长来接，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哈。从学的成长来发展来说，他上下学只要这个距离不是太远，就没有必要去安排他一定要延时托管，是吧？他能够自确保安全，能够回家，或者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都可以。所以要从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的层级、需求的状况来对这样一些事呢进行安排。我们学校要积极主动的做好托管服务，但是又不能够说要把这个托管服务呢按照一到七的方式把它包下来，在各个地方的执行这个政策，包括三年半的以后的这种托管，也应该是根据这种家长的情况、学生的情况和学校的情况来相互协商。这样一个机制的仍然比一到七的方式呢更适合各个地方的实际。 嗯，是的。那么双减政策其中还提到一点，就是要推进集团化办学啊，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的差距。另外呢，要给孩子减减负啊，不要有考试的排名，考题呢也不要超标，坚决克服唯分数论的倾向啊。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因为考试排名和考试分数往往会给学生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心理上的压力。那么您觉得双减政策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也就是我们的学校呀未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这个双减呢最关键的呢一个影响因素是学校之间的均衡。如果学校之间已经实现了均衡，或者是均衡的很好，家长就觉得孩子的进哪个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进哪个学校呢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培训或这个补课或者提高分数的这种强化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学生的学习负担也自然会减轻了，双减的目的就能够更有效的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现学校均衡或者是更高程度的均衡，是未来我们实现双减呢一个长远或者是长期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采取措施才能够实现的目标。我们现在是全国95%的县都通过了均衡验收，老百姓的感受呢，并不是那么，就是均衡，没有这个验收的均衡那样的感受。所以接着下来，我觉得哈，就是作为教育管理部门，一定要进行双减的同时，要继续强化学校之间的均衡，强化这个均衡的措施。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它是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人，这个不仅仅是培养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对学生的评价一定要从他的德智体美劳多个方面进行评价，而不是仅仅看这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这个要全面的去评价这个孩子，而不能够是单一的按这个考分来评价这个孩子。只有建立这样一种评价，我们的培养的学生呢实际上才会是一个健全的个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培养什么人呢，最关键的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这个是一个基础条件。 嗯，是的，我们需要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守住学校这一主阵地就是守住了双减的底线。只要能够守住底线，才能够让双减政策的效力发挥到最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